想等你上岸，你紧紧拉住我衣袖，又放开让我走，这一次跟我彻底分手。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，只有伤心人才有。 没有无奈的分离，我不用

看到国家队能够真正走上世界杯的那一天。我还是要尽量去坚持的，因为我在国家队。 师父吴孟超， 04年当时82岁的，有一些年轻人啊，同事啊，说这么大瓶子，人家都不敢做，你做啊，万一出了事儿，你的名誉就没有了。我说，我名誉算什么？ 969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。 欢迎收听969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。迅雷2018年 Q2 公司财报显示，迅雷上半年总营收为6580万美元，同比增幅达70.7%。Q2 营收增长主要来自迅雷云计算、直播和移动广告业务的贡献。这家老牌互联网企业正在经历转型。今年以来，继玻利瓦尔、比索、兰特、雷亚尔出现急剧贬值之后，土耳其里拉本月又大幅贬值近30%，引发市场恐慌情绪蔓延。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，上述新兴市场货币贬值并非意外，脆弱的基本面是其币值剧烈波动的主要原因。近日，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，工行上海分行和农行上海分行同日调整上海首套房利率折扣，从95折降至9折。对此，市场上有传言称水又开始流入房地产市场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羡慕我的好身材吗？那就早点准备你的晚餐，吃点清淡的食物，就不用背着胆固醇喽。你们好，我是罗志祥，现在是下午5点。 速度，高度 ，Apple's grown like weed。 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追求。经典969，精英之选。 FM 969

守的完整，却在对的时间错过对的人，抓不住幸福时分。

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在凉爽的傍晚跑个步，坚持一个月，你会看到一个更好的自己。我是鹿晗。

家，也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 带走你的自由和我。

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心凌。 速度高度 它不